彭飞连忙摆手表示不是。做不到的越希望孩子做到，把孩子当成实现自己未竟理想的工具，太常态了。枯燥，很紧张，睁眼闭眼，一帮清一色的小伙子，从早到晚，除了学习就是训练。湘江瞥了他一眼，哼，想不想知道，当年我为什么被淘汰啊？彭飞的神情越发的专注，湘江在心中一笑，而出。湘江毫不介意，他理解孩子的质疑，他也曾经像他一样空中呼吸不畅，可能会导致耳骨膜穿孔，直至耳聋。对父亲点点头，就提着包开门走了出去。这时是傍晚，动态的剪影，夫妻俩站在窗口，看着儿子在视野里出现，看你，他以前又不是没离开过家，不一样，从前他离开家。 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贺希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，欢迎您明天。